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车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盖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 是为教师女友出气打伤学生，现在受到了应有的处罚。咱们听听街坊们怎么议论。大伟，你说要是洋洋，比如说在工作上受气了的话，他的主管领导一天到晚骚扰他， 什么？这是受气吗？这是受气吗？这是违反法律啊！骚扰， 这个女领导真的是。出于什么用心？ 对，嫉妒，嫉妒。 杨洋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用语言来骚扰他。 嫉妒，一定是因为他这个长得比他漂亮， 就 找茬就找他理论。 哎，女教授，经常啊有这些，杨洋终于不堪其扰了，回来跟你抱怨，把这些一肚子苦水都跟你说了，你听完之后你什么感受？ 安慰他，气愤填膺，当时这个火腾腾就上了，唰我就给自己安静下来，这不能冲动啊。我得赶紧安抚洋洋， 明白了 啊，他不听，是不是一下就安静了？ 王大磊心里那块窝囊废起作用了， 这怎么叫窝囊废？我刚才说，这叫沉着冷静，遇事不慌。 遇到险情，那个堵鼻前行是吗？ 我是防火知识是吧？我说我心头的怒火腾腾就上去，但是马上得平复下来。 为什么？ 不能做冲动的事情。 对， 这一定还是要。按照法律一步一步的进行， 又涉及到法律层面了。 法律层面， 什么方面？ 法律层面。 哦，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洋洋这还堵着气呢。 我劝呐， 你 我现在把这个火得安抚平整了。 洋洋就说：“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呀。” 受气的可不是你呀。 排解，咱们先吃点好东西。咱们先排解一下， 让他开心，转移视线。 又吃凉白薯啊？ 咱们今儿快热的， 就黄豆。 喝热茶， 你们家都这么吃东西吗？ 抹酱豆腐， 这不气得等等就上来了。 杨宇说呢，你看他明天还得这么对我，他后儿还得这么对我。 那我找他去， 这个时候王大姐就劝，明天后天对付你也没事啊，转脸的星期六星期天了，你能歇两天呀、是不是？ 王大磊， 这时候王大磊那块窝囊废啊又发挥作用了。哎呀， 你才窝囊废 呢！我就说这能息事宁人。 对，你是以和为贵， 不能干那个超越底线的事情。 对，但是人家触犯洋洋的底线了。 洋洋哭了。 对，哭啥的哭。 这怎么了？吃油葫芦呢？ 不是，这越想越伤心啊！我招他了，我惹他了，就是我就不放啊，给我添麻烦，说我坏话，到处给我穿小鞋儿。 那这个领导太不像话了，咱们得给他写检举信。 对， 王姐，我找他理论去，我堵着门，我问问他。 啊，你要替我理论？ 他是这么理解的 啊？不是，你说王大磊，你是不是要替我理论？ 我是替你理论。 你真去吗？ 我这当然。 王大磊听完这话，拿着棍儿就走了。哎，你杨洋，你放心，我到他们家，我杵窝子，嘿，我就杵窝子了。哎， 杵窝子好像是说自己的吧？ 哎，就拿着棍儿就去了。 在外面溜了一圈呢，王大磊拿着棍儿又回来了。 对，因为他怀里那块窝囊废又起发挥作用了。 杨洋，我是这么想的，这件事儿啊，你看他能把咱们怎么样吧？ 对， 说也就说两句。 是掉怀肉，掉怀肉还好事，还减肥呢。你说为什么我能冷静吗？出去到院里，我拿这棍儿，梆梆梆给我三下，立马清醒了。 杨洋，你 想看看我这调解工作不白干吧？ 哎，咱们要掉块肉，减肥了还美了，你说气不气人？ 对， 气不气他？ 气死他们！ 他要是再说咱们再掉块肉，咱们 再气他们，直到气死为止。 你不是一直都想减肥呢吗？ 对， 你一直在想怎么能帮助你很好的哎完成这个任务。现在我觉着我能放心的交给他了。 我交给谁了？ 反面的事儿一下成了阳光的正面的事儿了。 哎，积极向上 啊！杨一听以后怎么说呢？百感交集。 你看看。这就是心情里已发生变化， 上下的打量你。 我估计是考虑先打你哪儿呢？ 不还有亮的吗？ 啊， 怎么冷笑热哈的？ 哎呀，这个好事儿，好事儿， 甭管真笑假笑，哎，笑久了自己心情也会好。 对， 这就是心理暗示。 而且即便是假笑，笑的时间长了，它就能变成真笑。 哎， 我是真笑着你呀、啊， 怎么还有个顺字呢？ 我顺着你呀、啊。 哎。 杨洋，你想怎么着啊？ 什么掉了？ 可能是你眼镜掉了。 怎么这么大事儿啊？ 你那大眼镜掉了， 可能碎了。 那叫碎了， 纷纷碎呀、啊！ 你这个，要是杨洋让你出口气的话， 我绝不反手揍他，我绝不反手揍他。 就是你有没有替他出气的这个心愿？ 有 意愿？ 有，没问题。 你会不会说攥着棍儿找杨洋他们领导去？ 理论， 我不用拄着棍儿。 怎么煮着？我说你攥着棍儿，你怎么去那儿先装病啊？讹人家去，还煮着棍儿？ 怎么没锯腿就软啊？ 不是，你给我个棍儿干嘛是？我以为道具让我煮着呢。 反正杨洋也拿话激你，王大脸，你算不算个男人？你是不是个男人？ 是。 你爱不爱个男？不，那个爱我。 哎呦喂，也是气糊涂了。刚才那手管劲儿也大点儿。 我觉得王大脸啊，可能还真不至于就说为了杨洋出去就打那主管去了。 那他不会， 不至于。 王大磊是受过这个初等教育， 高等， 受过高等教育的，他有理智，是不是？ 我找到我对理论是可以的。 对， 你别以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一定能控制好自己的这个理智。当然，你这种起哄和稀泥的方式，我也不建议啊。 对，因为你本来挺冷静，那你哄完稀泥之后不冷静了。 这种事儿，我觉得呢，你可以帮着杨洋出些主意，怎么能让这个主管呀、啊，对他能够减少些敌意，或者说有些什么这个误会。 我要有主意，我何苦和稀泥呢？ 何苦把眼镜掉地？ 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我也是给你提出来引以为戒。说这河北保定有这么一个鹤阳外国语学校，有个男老师啊，他这个女朋友呢也是老师，在同一个学校任教。女老师呢，可能班上有几个调皮孩子，这女老师啊，老挨这几个孩子的欺负。 哦。 男老师一听不干了，这是我女友啊，你们就这么欺负我的女友，那我得替我女友出出气。于是呢，就把那几个欺负女友的学生给揍了。但是你别忘了，你可是个老师啊， 为人师表。所以后来呢，学校呢把学生严厉批评，对于老师呢更是严肃的处理。 嗯， 非常严肃，整顿了教师队伍，杜绝这类事情发生，吸取教训，而且引导所有的老师、辅导员、班主任加强师德师风的建设。 嗯， 明白了。 同时对学生做好心理辅导。 这孩子呢，确实是有问题，但是有问题，你不能是出手打人呐。 对，我 不能用这种极致的方法。 明白了， 是不是？ 我明白一道理。搞对象不能找同一个单位。 他容易夫妻双双把家还，是吧？ 都被开除了。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time。 拼青春，时尚公司。 哟，莫妮卡。 哦，索菲亚。 哎，莫妮卡，你看你最近，你这个脸色可不太好。 是吗？ 你看你这个痘痘，都是。 哟，你知道吗？竟熬夜了，熬夜吧，嘴还不闲着，老吃。 熬夜嘴还不闲着， 老吃那个什么薯片啊、瓜子儿啊，那油大的炸的食品。 哎呦，你说你熬夜都干什么？就吃这些东西 啊。索菲亚，我还得说说你，怎么现在都这样了？ 哪样了？ 你瞅你的头发见少了，你再瞅你的 这，你都看出来吗？啊，我觉得我这还把主要头发都搁前面了呢。 哎呦，承认吧， 还好吧？ 加班了， 没办法。 怎么叫没办法？ 工作呀太多，上面给了我好几个项目，哎，又让我负责，这你没办法做计划呀，就是这样。哎， 也是重用你啊。 是啊， 这么多年把你放在那儿， 把我放在哪儿啊？ 就放在 那儿，我听着我跟那剩菜似的， 就是一个不重要的部门给你搁凉了都。 我就是说， 我知道你好强的人，上进的人。 那是 从小你就是班里的最后几名，生生的你给排到中间了。 你听谁说的？ 听你们同学说的，说你可努力了。 你净听他们造谣，我怎么是最后几名呢？我也是前茅，我还名列呢。 是吗？ 我是名列的前茅。哎，好歹呢，这个也算负个责任。我跟你说，莫妮卡，你这个加班啊，你说也不给你加班费，你还天天愿意这么干，你这挺难的。 项目最来有提成的呀。 是吗？ 嗯， 就那几个小项目天天你老干不完，这确实是工作能力的问题。我劝你啊，要不然你换个工作得了。你说你耽误的，你看你现在有点内分泌也失调了，你就是这个包包就证明是这个内分泌失调的这个开始。 咱俩打进这个公司就开始竞争是吧？ 对对对。 其实 你看现在我上来了，你还没上来。 你上哪儿？你不就上了个三楼吗？刚才 三楼，你知道现在这个档次是不一样的，主要的主管都在三楼，你还在二楼。 可是你不是还是看仓库吗？ 是是，你不是还在茶水间呢？ 这么大了，连男朋友都没有。我这回乡探亲，你妈老拉着我说让我赶紧给你找一个。我说我这没有呢，还。 对对对，哎呦。 哎，说来咱俩也是苦命人啊。 好歹命还比你好一点。 你命比我好，可是你运差。不过呢，我娘那天跟我说了，这么拼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咱俩都老大不小，特别是你还比我大三岁， 你 应该叫我姐。 你娘老让我劝劝你，干不下去就别干了。这个女人也不能太玩命，找个好人嫁了就完了。 其实我这儿要说多玩命，真没有。 你现在，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最起码比你实际年龄啊，你得大六岁。 我跟你说啊， 你虽然买了那么多化妆品，你看我知道你天天那个帮帮帮抹了好几下， 咱俩也交流过。 是， 你说你有些东西都不正常了。 我怎么不正常啊？ 你咱还说破吗？ 你说这吃饭不规律不好，是我倒是，但是你也得注意，你那个不规律也不好。 睡觉我也在改呢，对不对？ 真的，你说你， 咱们现在说来说去啊，都觉得老板亏咱们俩的，你说是不是？这个公司谁有咱们俩拼的厉害呀？ 对， 当然你是为了改变命运， 啊，是你是为了改变前途。 好歹人家都叫我姐姐，叫你阿姨呀，可是。 是，那叫阿姨六岁，叫你姐姐都四十多了。 咱俩谁也别跟谁比了，我跟你说，那还不就是半斤跟八两的问题吗？成了，咱们不能这么下去了。当然了，索菲亚，还让我光明正大的叫你一声郑翠花吧。 你看，我跟你说啊，小红。你再这样下去，你未老先衰了。 你就已经早衰了，咱们就跟他们要说说这个理了。 对，这么用人太狠了， 天天的一晚上睡不了几个小时，早上起来就开始打电话。 对呀，正经吃不上什么饭，就早上起来能吃点。 你说搞得我们翠花现在什么什么都不准。 你搞得我们小红什么什么都不灵。 这哪能这么下去啊？咱俩的青春都给这公司交代了，抓紧最后青春尾巴，咱们跟老板讲讲去吧。 对，得要点损失， 要点损失呗。 对， 这算工伤吧？咱俩要不然举个牌吧？ 举个牌？ 嗯， 扑克啊？ 不是不是，咱们到老板窗户根底下，或者他那个汽车旁边。 窗户根底下，就到公司的门口。干嘛还窗户根底下？找那么偏僻的地方？ 对对， 你从小就这么胆小。 行了，我这回跟着你去还不成吗？ 嗯，这牌子你写啊？ 那你举啊？你看咱们写什么？衰老算工伤成吗？ 行， 是不是得编个顺口溜啊？这样能够激发大家的这个 好说又好记。 哎，对对对 对，那你写，你想词儿。 年纪不到28。 嗯，对，但看起来像大妈。 爱情工作都遭殃， 要求老板算工伤。 哎，写上咱们找他去。 对，走， 找老板去。 走啊，跟着莫妮卡。 不不不，还是跟着索菲亚。深圳有个女子举牌控诉，呼吁将熬夜衰老列入工伤范围。这个女子呢，穿着是光鲜亮丽，但是容颜却是憔悴。姑娘也不大，才25岁，因为公司经常熬夜加班，这容颜呢必然是加速衰老，导致爱情事业双失意。她愤愤不平，呼吁衰老就是算工伤。结果大家呢也加入了衰老是否算工伤的一个辩论大会，咱们可以听听。哎，这位街坊您怎么看？ 我是游戏行业的，我呀每天都是朝九晚十，哎，所以啊，你说我呀还是永葆青春没有关系，是不是？你看出来了吧？ 大爷，哎，您儿子在游戏行业是吧？每天是朝九晚十。 听什么？我是游戏行业。 那这位姑娘您怎么看？ 我觉得，那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大量无限消耗，如同那个机器磨损折旧一样，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吗？我觉得就应该算工伤。 算工伤是吧？ 嗯。 那您今年？ 我今年25。 哦。 有什么呀？ 哎，这位您怎么看呢？ 我认为呀，这个有大把的人啊，还想把你挤开来熬呢，是不是？你这要想生活的更好，就必须要付出代价。谁叫这个中国这么多人呢？这个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 哦， 也有律师表明观点，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熬夜衰老都很难认定为工伤。首先说衰老的程度很难鉴定，就算是可以通过测算骨龄或者其他的方式来进行鉴定，拿到了鉴定结果也很难被法律认可，更是难以证明衰老和熬夜加班之间的因果联系。 所以呢，如果劳动者觉得自己加班超过了相关的规定，可以依据法律起诉用人单位。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英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剩下 真无。 娱乐72.6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溜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无。幼儿园，哎，开学第一天，严家宝宝宝一大早跳起来了，吵着说：“妈妈，妈妈，快送我上学去吧！”他妈特吃惊：“哎呦，家宝真是长大了！你记不记得，就在去年你刚上小班的时候，都把你送幼儿园门口了，你赖在地上满地打滚，那又让妈妈那面啊跌粪，你哭着嚷着不进去，弄一身泥，那可脏哦！”直到听到这儿了，家宝笑了笑，对妈妈说：“嘿嘿。”我当然记得了，妈妈，我猜今天学校门口肯定有很多新来的同学在地上打着滚的嗷嗷叫的，去晚了我就看不见喽。 家宝上中学的时候喜欢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啊还是挺漂亮的，家宝呢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和这个女孩搭讪，希望促成家宝心里设想的他们两个人能够进一步的那种关系。走到这个女孩的座位旁，干嘛呢亲爱的？女孩说：“啊，我睡午觉呢，别打扰我。”“ 哦，好，睡午觉好。 祝福你中午睡觉美美的，记得梦到我。”刚说完这话，那女孩一翻书，哎呀算了，我不睡了。 那天一小柱去擦车，看到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比基尼擦车啊，当时尹小柱一听啊，这脑袋这两边的筋呢蹦蹦蹦直跳，鼻子这热乎乎的，然后呢心里就想，既然是比基尼擦车，那是一定要试的了。走上前，老板现在是不是比你洗车呀、洗车啊，是不是？老板说必须的， 洗个。就在这个时候，出来几个小伙子，每个人手里拿着个比基尼，哎，拿着个比基尼啊，就当抹布，咔咔开始擦车。老板拍着营养猪的肩膀，怎么样？这比抹布擦的干净吧？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任家宝，感谢您的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只想变成透明的夜色，你再也不会梦我走，我心动了，已经决定了，已经决定了，你轻轻忍受，静静把昨天在全心握着，回忆越是甜，只是越伤人了，越是在手心留下密密麻麻深深浅浅的刀割。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却是你穿的保护色，你决定不恨了，也决定不爱了，把你的灵魂关在永远锁上的躯壳。这世界笑了，于是你合群的一起笑了，都生存是规则，不是是你含着眼泪飘飘荡荡跌跌撞撞地走着，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伤从不肯完全的愈合，我站在你左侧却像隔着银河，难道就真的真的快乐，你的笑却是你穿的保护色，你决定不恨了，也决定不爱了，把你的灵魂关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入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始画卷，穿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300年前， 地点 快乐大街， 酒吧 一勺烩，二 点 商城， 人物 小柱， 小花， 阿磊， 孙奶奶， 姑奶奶， 王大爷， 都是 世界， 有每天都有， 这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快乐大街酒吧里，哟，大雷，周薇来啦， 嗯 嗯。 哎，大雷，你还怎么心安理得？ 你又办什么坏事了，并且让人逮着了？ 嗯， 怎么了？ 洋洋生病了，你不知道吗？ 嗨，这天凉，难免的。 我发现你现在不把洋洋挂心上了。 谁说的？ 你应该是大惊失色呀。 他老病， 这次不一样。 这次怎么不一样？ 他被吓着了。 啊，吓着了？嗨，那没大碍啊。哎呦，什么事儿吓人？ 挺严重的。 真的？ 嗯。 哎呦，那我看看。 落了挺重的毛病。 吓能吓出什么毛病来呀、 啊？哎，这我就多余问一句啊。 嗯。 这个如果吓出毛病了，你还要他吗？ 大雷得看什么毛病？ 要、估计吓没有什么大毛病，这胳膊腿都是齐的，没问题，能要。 那就这么着，你能要我就跟你说吧。就是那天他在公司的时候， 嗯， 有一个男的。 怎么了？ 悄悄地绕在他身后 干什么？ 突然间就跪了，拿出一个这么大戒指。 哎呦，这是挺恐怖的啊！ 太不应该了，是吧？ 真是 啊， 那么大一戒指。 哎，你怎么那么激动啊？都问 那么大一戒指，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是你送的戒指，这么大，就是没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 你 多大也不应该， 你别弄这松紧的。 我又没在场，听人传的，有说这么大的，有说这么大的，就是一个芸豆那么大吧。 嚯，一芸豆那么大，这得多有钱呢！ 所以洋洋也是惊呼的，就是一下子折过去了。 他从哪儿折过去了？ 但是没仰过去啊，没仰过去，尬又回来了。 那是没晕。 那男孩就说一直挺喜欢洋洋的，说表达了很久了，今天来一个终极表白吧，要不是呢就算了。 那洋洋现在到底怎么样了？被吓的？ 挺好的，洋乐了就，后来挺开心的。 那我听这意思好像没被吓着啊，还有惊喜的意思。 这个事儿主要是告诉你，你没戏了，主要为了吓你。 不是你这没有啊？ 没，这是第一次被吓。 还有呢？ 还有。 又有谁拿更大戒指了？ 不是，那天洋洋在那儿加班嘛。 啊。 办公室就他一人。 啊。 这个特黑外边。 外边特黑，这不是正常现象吗？ 午夜了吧？就听这屋里啊。窗户玻璃咔也裂开了，这羊又吓一大跳。 哎呦， 这还没完呢。 啊，还有啊， 反正羊那两天就有点神情恍惚的。然后那天坐在办公室里吧，又有一男的 啊，又来一男的， 在他后面猛不丁的打他一下。这三下子啊， 怎么样？ 羊现在不行了，不是那个 不行了， 上班不行了 啊， 跟家休息了，患上了应激障碍。 应激障碍。 有幻觉。 那他能幻觉出什么来呀？ 老觉得耳边老有那么一个人要吓他，要么就觉得有谁给要送戒指，要么就是窗户老觉得关不上，关不严。 你说这人多缺德，给我们羊吓成这样。 嗯， 吃点药找大夫看看。 情绪非常不稳定。 没关系，我一去就好了。 现在吃饭都吃不好。 我一去他就能好好吃饭。 记忆力也差，他不见得能认识你。 哎，那行 啊。 嗯， 那行， 把以前你那些不好都忘了。 我有什么不好？我对他一直都特好。 省得你去他烦。 你那意思，我以前特招他烦是吧？ 对呀、啊。 这同事太讨厌了。 找他们同事啊！ 哎，不，话说回来了，吓人能吓成这样，我倒头回听说啊。 可能洋洋也是之前有两下子了。 有两下子了，是吧？ 大雷，你感觉不到这个 严重性？ 对。 你老觉得吓唬人家没事儿？ 开个玩笑，顶多是心里蹦一下， 然后一会儿就好了。不行， 分人， 我去看看洋洋去。 行，看看去。 嗯，洋洋。 哎呦，妈，来人了。 啊，谁呀？ 我呀，阿姨您好。 你是谁呀？ 阿姨，我王大磊啊。 王大磊。 啊，阿姨。 嗯， 我大磊，我找洋洋。 找羊，这个是羊羊。 哪个？ 这个是牛牛，这个是羊羊。 哎呦， 牛牛是趴着走的。 坏了，哎呦，哎，您也受惊吓了。哎，快来人吧，这病传染的。 专家们表示，人受极大的刺激呢会有反应，哎，有的时候不那么大的刺激呢也有反应，只要受刺激就会有反应。北京互联网公司工作的李艳华也是因为被人家吓，结果呢身体不适，右手也不听使唤了，总觉得有鬼来找他。其实吓的这个方式呢，搁咱平时觉得就是个恶作剧。那天呀，李艳华坐在工位上看手机，有一名男士从身后上前，在他右边的耳朵大喊了一声，李艳华一着急把手机丢到一边，并且当时就拿手扶住了头。从那个心理学专业的角度啊，没有实证的证据可以确定事件和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件事虽然已联系警方，但是呢因为无法确定惊吓与患病的因果关系，并不予立案。警方也建议双方通过民事诉讼解决。 专家表示，因为开玩笑吓出病的情况也有很多，但要看玩笑的大小，还要看本人的易感性质，有些人可能就容易生病，所以判断起来很难。急性的应激障碍治愈周期在1-2个月之内。 哎，那么周飞， 嗯， 你有没有被人家吓过，或者精神上受到一定的刺激产生反应呢？ 经常被人吓，我受刺激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初中的时候，有人在我耳边大喊，我就是下意识的直接就是控制不住胳膊，我就扇了过去。 柿子树下的棋盘，胡同里传来叫卖，街边举着糖葫芦，家门口的副食店，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北京城里的故事说不尽。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这儿的生活在继续。娱乐七十二变，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快乐大街酒吧里。哟，飞飞，大磊， 嗯， 啊，在哪儿？ 喝着呢， 腿喝晕了，看不出来。 不是啊，我这不是看那新闻的吗？专心注视了。 什么新闻？ 这个挺吓人的。你说看马戏吧， 嗯， 狮子跑出来了 啊， 狮子越狱。 这是事故，这是节目啊？ 这是个节目转事故 啊。 反正大家四散奔逃， 啊、 要是您往哪儿跑？ 要我往门外的跑。 你跑的又慢，你说你这 那也离狮子越远越好。 那你跑后头去了。 什么、狮子跑出来了？是那个马戏团的狮子是 吧？对，马戏团也 是。那我觉着哦， 你往哪儿跑？ 你往哪儿跑？ 我还是往我也往外边跑吧。 你这么一犹豫就晚了。你现在 对我就是 容不得分析哈。 你先往后头跑，再往前头跑。 等他想明白了，他就已经在我后头了。有一个垫背的了，我估计这狮子有一个吃啊就行了。 够了够了，像你周飞这虽然个儿不大，但是 哎呦也够两顿呢。 哎呀， 嚼不嚼也挺香， 是吧？ 嫩的是吧？ 嫩。 哎，你真的像这种马戏团，我听你的我都不愿意看。 这马戏团有什么不愿意看的呀？ 训动物吧，我老觉得小动物不老乐意的了。你看呀，狮子 那你连动物园都不应当去。 我老看那小动物，它开心，哎呀，欢畅，我喜欢这个。 开心，对呀。 现在高兴了，鲤鱼跳个龙门呐、啊，开个屏啊，孔雀，这个能看出他们高兴。 你得有感觉。 对，我有感觉。 嗯， 你们爱看马戏吗？ 爱看， 小时候爱看， 现在也爱看我。 是吗？哎呀，看你。 我说我现在爱看马戏。 其实马戏 不能长大了调过来看。 驯兽啊，还有小丑啊，杂耍、啊。 空中飞人，对对 对 对 对 对。 跟杂技算在一起吧， 也有这个 狗熊、 嗯、对。那你在动物里面你看哪个愿意？ 小时候最爱看的是训猩猩，跟主要是训猩猩。 你看你也没见过别的。我就爱看狗熊。 但我觉得狗熊它能干嘛？ 嘿，狗熊能站着走， 嗨， 能骑小车，能打球。 你不害怕吗？ 狗熊比我慢呢。 他未必比你慢。 谁跟你说狗熊比你慢了？ 我你看那， 你这是最大的误解 啊！ 而且那个棕熊什么爬树都没问题。 对，他们可以跑。 我有问题，我上不了树。 而且据我所知啊，嗯、舔一下就完了 啊！ 王大磊他爸就老坐第一排， 眼神不好看清楚 啊，就带着王大磊，你爸老跟那狗熊交流，你这儿来，敢吗？没下班。 我爸要跟狗熊睡觉啊！ 狗熊给他爸扔了一个皮球，他爸手里没有皮球怎么了？ 只有把儿子扔出去了。 哎呦， 身边只有儿子， 我爸有点缺心眼儿啊！ 哈、啊、这个事情是笑谈，但是我觉得换做咱当时的观众，那真的太惊险了。 嗯， 搁我的话，我腿都软了，还跑，这多吓人呢！幸亏后来驯兽师给制住了，除了这个驯兽师嘴部被刮伤之外，其他没有人员伤亡。 嗯。对，说到这个啊，想起前两天看的一个视频， 嗯， 在泰国，然后训那个 鳄 鱼，这个哥们儿把手伸在这鳄鱼嘴里边，这时候呢，旁边走过一个就是同事，光看他那儿表演了，没看脚底下，摔了一个跟头，惊吓的鳄鱼。 结果那伸手的呢？ 结果呢？把那个伸手的给吓得够呛，然后那个伸手那个赶紧把手伸回来以后，然后就已经急了，然后过来打那个摔倒的那个人。什么意思？我这表演的，你在旁边摔跟头。 哎，现在正经说啊，泉州一个高速路上发生一事儿，200多斤一大白猪在他的那个货车上华丽一跃，飞到了高速路的隧道里。 大白猪、 嗯、 在隧道里他也慌了。 北京白净大白猪， 你等会儿 飞到张家后院里。 闹人家等会儿，那猪怎么齁哈的叫唤啊？ 紧张啊，紧张了都已经失禁了。 嗯、 当然了，很多车也是很迷惑，前面那白的什么的，怎么还动啊？障碍物、禁行标志，大家就报了警了。 我以为就给炖了呢。 警察也挺难办，你说这个追猪，咱们也不太会追。最后呢，还是一位来自中国的 王叔叔 协助之下制服了动物。 对，那狗熊狮子都不在话下，何况那猪呢？ 对。 但我跟你们说，你别以为二师兄人家丢了以后那边不心疼，3000块钱一只。 嗯，论斤腰啊， 真不便宜。 在旁边看热闹的王叔叔还说呢，幸亏他可没有在隧道里到处乱跑啊，因为我眼神不好。 我想问问王叔叔在这个高速公路隧道里干什么呢？ 眼神不好， 走错了。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小学，同学们好。今天我们的语文课呢，写一篇作文，名字叫我的爸爸在干啥，当然要以现实为依据， 法律为准绳， 以家庭的范围亲情为准绳啊。 我头回听说这句话。 好，这堂课之后把作文交给老师 啊，不要回家写啊， 炫写炫交。 还有5分钟的时候，老师会来点评一些小朋友的作文。 哎呦，连一堂课都不给啊。 开始。 赶紧写吧。你怎么写的呀？ 你就写你爸爸什么样子。 我爸爸 掉牙了。 什么样子不好写。 观察你爸爸，你爸爸给你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男的。 在你的心 跟我长得挺像。 在你的心目中，你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爸爸？ 是个抽烟喝酒晚上不回家的爸爸 啊。哎，他爸爸抽烟喝酒晚上不回家。哎，他爸爸抽烟喝酒晚上不回家， 你爸爸怎么办啊？ 你看我的嘴皮子立马是利索的。 哎呦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窥探别人隐私。你爸爸怎么样啊？ 我爸爸是个好爸爸。 我爸爸也是好爸爸。 那不能告诉你，老师到了范文念的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了。 你怎么能这样呢？套完我话你不说了。 生活嘛，就是一团麻。 这个词儿好像我爸爸以前看过，他没事还老唱生活。 老师，我写完了。 哎，您怎么那么快，十分钟就写完了？ 好，周小勇，那念一下你的爸爸在干啥？ 我的爸爸在看手机。 完了，这叫作文啊！哎呦，我说写那么快的，十分钟憋出一句话。 我跟你说啊，周小勇，这样的。你每次都是做什么题考试，老第一个举手，老师老以为你会呢。 就为争这个第一有什么用？ 其实第一没有什么用啊。 哦。 以后呢，还是要写完整了，然后再叫老师啊。 嗯。 另外呢，你回去跟家长说一下，说这个营养品不能补得过度啊。你听你这个声音，现在变声了，有点呀。 老师，您看我这胡子。 哎呀，都太早了，太早了啊！都说不像三年级的。有本事你以后再整。 这是老师吗？这个 老师这是跟你叫板。 不是，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呀，现在这个抚养皿过量的话，以后没准儿它就不长个儿了。现在发育过快啊。 嗯。 好，那你坐下啊，咱们再请其他同学来念一下自己作文。 哦，完了吧？ 王小希， 老师好。 好，那你来说说你的爸爸在干啥？这篇作文。 我的爸爸在干啥？要看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具体分析。晚饭时间他在外边应酬跟别人吃饭，早上时间他在家里睡觉，其他时间他除了看电视就是看手机就是打手机，从来不打我。 哎，这个细节有了，很好，继续再说说啊，你爸爸爱玩些什么？ 老师，我还没写完，我没举手交卷，刚写到这您就让我念了。 啊，那你可以继续再写啊。 哦， 可以。 老师，我写完了。 哦， 老师他又写完了。 那周小勇，你来说说。 对，我的爸爸也是在看手机。 他老觉得跟我学呢，那就我爸爸，不是他爸爸。 那你 抢我爸爸？ 啊，不，但爸爸们可能都爱看手机啊，不代表就抢你爸爸。 我爸爸很爱看手机，每次有空他都会拿出来看。 这句话跟我说的是一样的，老师。 有一次我爸爸进来跟我一起看书、画画。可我叫完后爸爸没听见，害我叫了很久很久，终于把爸爸叫进来了。爸爸进来的时候还拿着手机。 哦，你看周小勇写的，你看声泪俱下。 然后我就想跟爸爸玩，但是呢爸爸还是在看手机。 这个表现了什么呢？周小勇无穷无尽的无奈。 老师，我觉得表现出周小勇同学语言的贫乏，他就会约他爸爸在看手机。 有的时候我们说啊，这边是棵枣树，这边也是一棵枣树，这不是重复。 老师，这个好像我们长大以后才学这个课文的。 这个是爸爸，这边这也是爸爸。 啊，老师有俩爸爸。老师有一个是我爸爸。 重庆三年级的小学生小西的作文《爸爸看手机》引来了网友热议。因为小西的作文中确实这么写的，说找爸爸玩，爸爸也看手机，没听见，出来以后手里还是拿着手机，也不怎么跟我玩，玩的心不在焉，还是在看手机啊。用孩子的视角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爸爸，这样的场景恐怕在很多家庭都存在的。不信咱们可以问。好，那周小勇，你爸爸是不是也这样来的？ 是啊。 李小花呢？ 是。 什么？ 是。 李元芳。 李元芳，我怎么看是吧，老师想问。 好，我们请出心理学家来谈一谈这个问题。你好。 你也好。 您看那个父母沉浸手机是不是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孩子的成长和心理感受啊？您可以谈一谈。 你等我把手机放下。对，我觉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是任何教育都无法替代的。孩子与父母相处的最多，关系最亲密，父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直接给孩子造成深远的影响。在我们诸多父母看来，自己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诸如严格要求孩子，每天规定孩子的学习时间，每周送孩子补课等等，但是家长们却忘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认识到自身行为对孩子行为的影响。 啊，听说您是周小勇的爸爸。 啊，是啊。 平时很喜欢听娱乐七十二变节目。大家好，我是李健。 祝文艺广播娱乐七十二变节目越办越好，我是郝云。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那天啊，大磊哥突然问我说，家宝，有没有懂跑车的朋友 友啊啊，求推荐一款400万到800万的跑车啊，要求这个性能要好，起步要快，马力还得大，舒适性必须得高，外观时尚又得好看。 我说您这是 啊，没别的事儿，我就是拿来当手机壁纸。 那天呢，老师问周飞，周飞啊，你来回答一下投资和投机有什么区别。周飞想想一琢磨，哦，老师我知道，投资和投机，一个是普通话，一个是广东话。你想啊，投资和投机。老师说出去。 哎呦，半夜的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音乐人西游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